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这里是 Marfim 100.5音乐快速录，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今天是12月2日的星期五了哈。 是的， 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哎，每次到星期五的时候，就头脑都懵的，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今天是星期六吗？ 对啊，就懵的状态，就感觉哇，怎么又一周就过去了哈？ 你记错了，就是星期一。 哦，是吗？那我们开始吧。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首先说一个比较萌的事儿哈。在四川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巴士，叫做熊猫巴士。里面呢不是真的熊猫，当然不行了，你说谁都上去抱一下。 满车的熊猫是吗？ 对，但是呢是熊猫的玩偶。有一个特别大型的熊猫呢，坐在这个巴士的司机的位置上，准备给大家开车，你就会觉得很萌萌哒。其实呢，它是一个不是用来载客的，它是用来出售四川各大景区门票的一辆车。 哦，我以为有这样的一辆车呢。如果是我坐上这辆一辆车的话，每天都心情很好啊， 我就会抱着那些熊猫和它对话。 对啊，然后你就 好吗？ 你昨天是不是又熬夜了？你看你的黑眼圈，你看看你。 哦、然后结果就是你坐过站了。 我觉得会有哎。 对啊。 如果每天早上可以搭载着这种车就好了。但是 什么？ 有一点不好。 嗯。 因为它没有我们的好音乐啊。 哦。 就是光有熊猫是不完美的。 哦，终于绕回来了。 好，那最近呢，我们在。今天早上特别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哎、开心，我真不知道啊。 哎， 提前没跟我说啊。 我们不是万年好搭档吗？ 提前没跟我说呀，为什么开心啊？ 就是因为昨天我们不是去干了件大事儿、哦，就是弄了几张演唱会的票。 哦，但是从下周吧。 可是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就是要预热嘛， 就可以预热 嘛，告诉大家。 哎呦。 不要隐瞒大家了，好吧？ 其实一部分人已经知道了这些票 了。对对，是、 啊， 所以呢，我们今天早上，哎，你看我们的工作人员特别应时应景的带来第一首歌。 嗯、哎呦， 嗯， 跟演唱会有关啊？ 可不， 来。 所以在江学友的巡回演出过后呢，接下来就要来到谁的了？一会儿再告诉你。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嘿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嘿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永远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嘿嘿，唱到自己流泪。听我的

forever. I'm really gonna miss you picking fights and me falling for it, screaming that I'm right. And you would hide away and find your peace of mind with some indie record that's much cooler than mine. Taylor Swift，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宜宾，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好的，今天全天是多云的状况，但是温度很高，最高温度达到12度，最低温度2度。 哦，也就是说今天并不是很冷哈。 对。 所以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也感觉啊很奇怪，并不是很凉。 那你为什么还是披着你的棉被来了？ 不要说出事实嘛。明天的天气呢是阴天啊，西南风3到4级，2到10摄氏度是阴天。哎，我就想这周呢这么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啊，从下周开始降温了，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大家都是要注意点啊。 好啦，那我们最近在讲一件事儿，就是一个特别充满魔幻色彩的电影。 哎，对，其实这电影呢，我准备这周末去看一下吧。 还看呢？ 就《神奇动物在哪里》嘛。哎呀，我不想那么快就一上映就去看呢。 为什么？就要看一下口碑吗？ 对。 嗯， 不过这个确实很多网友都在说挺不错的。 对。 毕竟是J.K. 罗琳，他创作的这个这部电影嘛。 因为之前呢我们不是有给大家介绍到，其实呢它只是哈利波特里边的一本书，一本教材，然后再重新去编了一个故事给他。可是你知道吗，虽然它只是哈利波特其中的一本教材，但是它里面呢制作是非常的精良的。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细节是吧。 对，它的这个造型师，它这次请到的造型师呢是曾经获得过3次奥斯卡最佳服装造型奖。 那就了不得了。 对，对于这个服装业来讲，他已经非常棒了。 获得奥斯卡， 怎样？你也获得过？ 就像今年维密秀一样啊。 我一猜你， 你咋知道呢？咋知道我说这个呢？ 低调一点好吗？ 好。 刚才你不还在给我套餐，探讨今年最大的看点在哪里？ 太完美了。那继续吧，你还是继续这个。 艾瑞，能不能让我家就是那个 那个说不完了， 魔法世家的这个发言人来说一下。 OK， 那刚才其实呢，说到他的这个服装造型奖啊，有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啊？ 哎，这我看过，就是很美啊。 对， 里面的女王很美啊， 风帽子也很可爱啊。你会发现它的造型很突出。 对， 还有这个《芝加哥》和《艺伎回忆录》，其实呢都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这次呢，他请到的造型师来给他设计，你会发现啊，艾瑞，过两天你去电影院看的时候，从这个男主角小雀斑他一出场呢，就穿的是一个英伦风复古的一件大衣。你千万不能小看这个大衣， 他 采用这个颜色呢叫做深孔雀蓝的配色，就是让你看起来是那种 超有气场，超有 feel 的那种感觉。 就是小雀斑他穿这个啊。 而且呢，他这个小雀斑他这一件衣服一共配备了15件一模一样的。 哇， 为了去 这么有细节。 对，为了方便更换，然后你会发现里面的每一个即使很小的配角、其实很小的配角，它可能这个造型都是经过反复琢磨的。 哇塞， 很优秀。当你知道这一切再去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真的还蛮不错。 对，我可能会关注他的衣服了。你这样说的话，真会关注一下。 我相信小雀斑的他的这个演技和这个故事性也会让你觉得真不错。 好，那这个周六周天那个可以有一个好的片子啊，去看了哈。 对，大家可以找到艾瑞跟他一起去看、 哎，一块去、 我就看够了就算了啊，我就在这儿播歌。好了，为大家送上了齐秦《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 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子嘟嘟嘟，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什么？还说的句让人发笑。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选。 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哇，这么感性啊。 是啊，一直是一个温柔贤淑 哦， 知书达理的人。 哇啊，挺不错的啊。哎，那我就不说了啊。 对呀、啊、 那这两天呢，张碧晨他也发微博了，他说马上也要演唱会了。这次北京演唱会呢叫自视北京演唱会，就是 找到自己的意思哈、啊。 嗯。 而且 是吗？ 在12月10号，北京宫 是自我修饰吗？ 他说的呀，他那个微博上自己这样说的。 哦，我以为你特意去查了、或者特意听了这首歌，其实 那可 不、啊、你是看到他这样写的哦。 嗯 嗯, 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12月10号、 对对对， 那没几天了，要买票的要抓紧了。 今天12月2号、好快啊，还有一周的时间呢、啊。就开始了。 其实在说到这个马上就要开始的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的上面呢，他们一直是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比如说请哪个嘉宾啊，从来不透露。但是呢，这不是快开场了吗？是不是？也瞒不住了。 他这次请谁啊？ 周笔畅。 哦，周笔畅。 发现他们两个是什么样？ 是选秀出来的。 但是我就会觉得周笔畅真的选秀过去很多年了。 但是这些年吧，他发展的确实挺不错的，周笔畅，而且自己又开公司啊、工作室啊，发专辑都挺不错，还有跨国合作之类的。 对，其实我会觉得，在提到张碧晨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还是更加替他开心，尤其当时他拿了这个冠军的时候，因为他是天津人啊。 哦，他是天津人呢、 对， 哎。他是现在在住在海南那边哈、啊。 我会记得在他参加当时的这个海选的时候，然后还有第一期节目的时候，上面打着天津的时候，我就会叫加油，你一定是冠军，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要加油。结果真的在我的鼓励下，他拿到了冠军。 就是说你的眼光好呗，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我是看到了天津这两个闪亮的字。 哦， 那也希望张碧晨这次演唱会圆满成功、 okay、 现在大家可以去买票啦。然后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他这场演唱会的主题曲《自噬者》。 这次机会要绝对完美，敢不敢敌对，从而慢退，什么叫谦卑，别说成功贵，你的困难气就打破了自身权威，真害怕你非礼不屈，那些魔兽珍贵，别来跟我说谁高谁低，从来不信那些所谓绝对孰是孰非，别来跟我说什么大道理，有种阶级被分化机，谁还在胡言乱语，在我眼 谁犯错，忘了心意，谁人敢怀疑。 你曾喜欢的，你现在喜欢的，你将来依旧会喜欢的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假如把犯的记得错，能错的

走一步， 就不要以后有那么多的如果。 哎呦，嗯，有故事啊，艾瑞。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 哎，有故事啊！ 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情况。 别呀，你们刚才还说完， 继续是吗？大家都好像很喜欢听这样的故事是吗？ 对，我好像不太关心体育，你先把另外一部那事儿说清楚了。 啊，就是希望大家在感情路上嘛，勇敢啊。 勇敢， 就不要有那么多如果。 对对对对，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就要执着了。 嗯，执着，对对对。哎嘿 ，OK， 我们看一下体育，好吧？最近呢是什么？要不要一斌你来说一下吧？ 我刚才就是跟艾瑞对开始说，我说雄鹿你知道吗？又连胜，又连胜我3-3连胜了，然后艾瑞说， 是8-8。 对对对， 女生看体育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就 然后我就说，哎，你不知道啊，3-3不是篮球吗？我刚刚说的是篮球。然后就是对8-8怎么了？然后后面呢？ 是8-8二连胜。 哦，8-8。 所以说女生说这个体育的时候，我就听着特别乐。所以你继续吧。 你不懂了，就是女生说体育不在行，但是我们说什么化妆品啊、包包啊、衣服啊、感情啊， 你把这个体育呢当成这个化妆品去说吧。 是的呢，那最近新出品的也是非常火的，这个国际大牌字母哥，他最近呢在这个比赛当中拿到了34分、12个篮板和5次助攻。 哎， 哦，没有了。 也就是说，雄鹿这次是2连胜哈。 嗯。 那我说一下骑士队吧。骑士队呢，这次也是13-34连胜结束了。 哦。 但仍然居东部之首哈。这次比如说勒布朗詹姆斯应该知道吧？ 嗯。 跟奥尼尔。 哦，知道知道。 啊，奥尼尔。 昨天我们才刚说过奥尼尔 的 事吗？ 奥尼尔。但是勒布朗詹姆斯呢现在是非常的火，他得了22分、4个篮板和4次助攻。 哦， 那凯里欧文是20分、3次助攻。嗯，然后还有凯文勒夫是13分、13个篮板。嗯， 好，谢谢大家。艾瑞报的不错。 OK， 你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没有了。 好，那我们来播歌咯。我下就是这个时间段是6:49。嗯，我决定在两首歌过后要开始我擅长的东西了。 哦，擅长哈。 嗯， 那就给你的舞台吧。 好啦，接下来我们有请 Pink Try。 Sometimes I'm

静静地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的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 My FM 1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我是 Harry。 Hey。 你不是应该问我吗？你快问啊。 是应该你问我的。你问我吧，我觉得还是你问我吧。 人家想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问什么？ 你问我 哦。就是今天早上本来我和阿瑞商量的是，早上聊什么呢？ 哎， 来聊一聊你之前单曲循环的歌曲。 哦，北京爱情故事啊，北京爱情之类的这首歌。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背后有故事，就北京爱情。因为身边有个朋友，我觉得我单曲循环歌曲的时候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的。比如说现阶段这个时候可能会听一下这个《北京爱情》这首歌。 也就是说， 因为身边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吗？其实我觉得《北京爱情》这首歌很浪漫。 对啊，当然我这身边的这位朋友他也是挺浪漫的。 哦， 对对对。 有故事啊，有故事啊，艾瑞。 那当然了，所有的酒都不如你那首歌《春风十里》啊，也是啊。 那你这样说，一会儿我们就给大家播这首歌。可是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就是，你最近单曲循环播放的那首歌是什么？我们插着耳机听，别人都打扰不了，但是你又觉得背后很有故事的这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的嘞？ 对，一听就让你哎呀，突然静下心来，然后脑海中就浮现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以前会听《北京爱情》那首歌。 你今天就放不过《北京爱情》这首歌了，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好，一会儿我们答应大家就在节目当中放啊。 回来， 我们该说今天的互动礼品了，好吗 ？OK，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礼品那就不一样了哈。 怎么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我们要不要送一个大 礼？ 来个大礼，好不好？ 送艾瑞。 让艾 瑞就是一到你家就唱《北京爱情》， 北京爱情， 欢迎你。 我是个人偶一样，但当然我们今天送的是玩偶啊。 对，我们今天为大家送上 是 麦飞 玩偶。 正常点，正常一点了。 Okay, 是， 限量版的一个 My Boy。 哇，这个我真的自己都没有的， 就很可爱。 因为这个限量版的 My Boy 呢，它是量产的，我主持人都没有。 对，而且你知道，就我的车里有一个，于是呢，我每天 你都有啊。 于是我每天下车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特别的看一下锁门锁车门。我怕这个周围如果有不好的人把我的车砸了，把我那 My Boy 拿走。 真有这种，因为我看到很多车友会朋友也会把这个 My Boy 放在自己的车上面， 对， 看着会很暖心啊。 对， 然后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这个玩偶， 是的， 陪伴。 那如果说今天呢，你也有一些特别想要的这个礼品哦，比如说像 My Boy 呢，可以在一会儿我们电话连线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说好多听众就是最近和我说想要签名，大家一会儿在连线的时候呢，也可以告诉我们 ， 我们可以签在 My Boy 上，签在他的脸上。好啦，我不会这么淘气了。但是呢，如果你想要拿走礼品，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T 小小 MyFM105 或者找到我和 Ari 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艺术的一，边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哎，我是 Ari Ary。 是，找到我们过后留下电话号码，稍后呢，我们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并且为你送上我的 My Boy。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陆先生乐队，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春风十里。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MyFan 台前幕后。 徐克和尔冬升联手拍武侠电影《三少爷的剑》将在12月2日全国首映，相信不少古龙迷很是感兴趣。在最近几年里，传统武侠电影已经渐渐暗淡，这一次对于经历过武侠电影高潮阶段的徐克和尔冬升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小说原著《三少爷的剑》是古龙晚期作品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也是江湖人系列唯一一部作品。故事围绕着两位传奇剑客的生死较量展开，小说充满了古龙独有的浪漫悲情情怀。可是片方却说，新版《三少爷的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人把我抢走，又把我抛弃。这个人，如果连你也杀不了他，这世上就再没别人。这个人就是绿水湖前翠人峰下神剑山庄的三少爷。你把我杀了他。 预告片里慢慢的都是意境，人物走的也是飘逸路线，以至于两位男主角的正脸都看不太清。不过总的来说，电影画风看起来很徐克，令人想到《龙门飞甲》或者电影《狄仁杰》奇幻商业片的风格。而内容上来说，预告里独有的慕容秋迪的视角，让人不得不想到其扮演者江一燕在被采访时对这部电影的形容。新版《三少爷的剑》虽然是一部男性的电影，有刀光剑影，但也有儿女情长，只是他把爱情隐藏在了江湖。好吧，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尔冬升和徐克联手打造古龙笔下的江湖吧。 麦饭台前幕后。 一生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y, hello, 北京时间来到了7:15，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今天我们来说的事儿是你单曲循环哪首歌。 看一下听众啊。 很多听众说特别喜欢那种熟悉的旋律，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然后每次听到一首歌的时候就会有特定的好心情，带给自己安全感。你看这音乐的魅力哦。所以呢他就说不管是哪首歌，只要呢让他觉得心情很开心，就是不断的单曲循环。 那也有听众他说呢，多久没有一首单曲循环的歌了？ 是， 比如说《12月快乐》哈，还有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对， 现在很流行，刚刚那首哈， 对， 还有把所有停不下的语言都变成秘密， 哎呀， 我读着我就想唱出来了，太弄了。 这首歌确实很火，能说出很多人的心。然后你会发现，好像很多的这种歌曲啊，都带着那种北京的腔调，比如说什么我在二环路的里面想着你啊，然后什么就是包括什么北京爱情，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就是一定要出现一些北京的地名。 其实我觉得哈，它 才显得民谣。 出现这些地名呢，一方面是因为当你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哎，突然打开那个歌曲，就像以前听过什么北京北京啊，就我在，哎，我突然想不起那首歌怎么唱了，走在天桥的时候突然听这首歌， 对， 哎呀，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当我有一次就走在北京的那个也是天桥，然后有一首叫做你不在北京这首歌，然后他的 MV 是在那个天桥上拍的，当我走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那个 MV 的男主角一样，再回头去寻找那个人。 当你这样说的话，我就突然想到，如果我走在一个条路上，我一定会放一首歌，就是五环。 什么 五环？ 对，我们怎么说了半天北京的地名，把五环这个词儿给忘了。 对啊， 对，大家好多人可能循环一首歌是因为一种感情，也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地名，曾经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有过一个怎样的爱情，怎样的回忆，然后这首歌呢就变得很特别咯。 那这突然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的话，我一定会听下面这首歌的。 是，让我们有请陈奕迅，好久不见。 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

回来啦，来听我们的音乐快速录、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好，现在又有很多新剧啊，比如说《蓝色大海的传说》哈。 是。 哎，这部剧呢已经是播放了有四集了、但是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女生一定会关注里边，不仅仅是帅哥，不仅仅是我们关注的美女， 对， 还有更多的是什么？你们关注的 我不是一个浮夸的人， 哦， 我不关心帅哥和美女，我就关心他们穿了什么。 哎呀，穿着啊，就像你刚刚看那个电影，什么动物啊，然后里边的 啊，神奇动物在哪里，然后就会关心他这个 这服装搭配啊， 对对， 哎。那你来说说这里边的一些服装搭配吧。 啊，比如说这个女主角啊，全姐姐。哎，大家都知道她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电视剧当中呢，就引领了一种时尚，不管是从耳环啊，还是从唇彩的颜色啊，我都入手了。后来呢？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我专门跑去台湾入手哎。 哦，天哪！这女生为了这些小件儿啊，真的是费尽心思都要去拿到。 是。后来我还入手了他的手机、入手了他的各种、可是当我还没有入手全，他现在又出来了一部。现在呢，他这个在初次和男主角相遇的时候啊，穿的那一身亮片的衣服呢，就价值不菲，是今年的主打品牌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个包包，也和有鞋子，一下子就成为了热销款。还有他的这个唇色，现在都叫做人鱼红。 哇，人鱼红啊！ 对，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咦，就是听起来觉得，这个人鱼能什么颜色 ？bling bling bling 啊！ 不，但是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有女人味的颜色 啊。反正我不懂。 然后你再看这个女主角说完了吗？我来说一下男主角。男主角在初次登场的时候呢，是以一个骗子的身份登场的。 哎呦， 按理说这种骗子就应该是。不是很有钱，对不对？至少不是家产万贯。可是你要注意了，首先呢，给他第一个镜头里边那个墨镜就价值不菲。 哇哦！ 还有他拿那个手包啊，还有他的这个旅行箱啊，全都是他自己代言的品牌。所以说，可以说是骗子当中的主力军了。 啊，所以说，有时候一部好的电影，一部好的电视剧，也是引领一个时尚的潮流哈。 对，还会带动这个品牌， 对啊， 就销售很好。 其实不妨爱美之心人人皆知嘛，然后所以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些电视剧电影啊，去看一下这些时尚，然后一些搭配，自己穿的好了，穿的帅气了，穿的美了，心情也就愉悦了哈。 对啊， 在看自己。 这是我们每天就是觉得自己今天就是这个风， 哎，今天打扮美美的，帅帅的，是不是？ 对，就 OK 了， 哎， 也不一定非要追，对不对？ 对。 但是我还是想去看一下。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再为大家带来这个最新的娱乐方面的资讯过后呢，我们将有请到做事很有自己风格，同时有自己潮牌的古巨基为我们带来怪物。 有些事情可以将就，有些事情却必须要讲究。 滨海之家哪里去？绝佳位置，纯熟社区，运通家园，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建面15000平米社区商业街，购物出行感受便捷，尊享滨海城市繁华。 运通家园给你毫不将就的尊贵体验。运通家园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My FM 100.5。 先被幸运剔除，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起舞，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才哭，在无论

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5.5，我是一冰。 哎，我是 Jerry。就有听众说呢，我们今天聊的是关于就有没有一首歌单曲循环哈， 能让你哦而想起我。 也真的是很多都是关于爱情哈。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难以说清楚的、道明白的一件事儿。 今天到底是聊的歌呢，还是感情话题？ 聊的歌哈。 可是你知道的，这个情歌啊，就是总是会让大家就是聊起那些曾经的爱情故事， 没办法， 现在正在期待的爱情故事和未来即将发生的爱情故事。 那比如说有的听众说呢，说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只有你听到它才能记起它。曾带给你的全部情感和意蕴哈、他说罗大佑曾经就说过，总有那么一首歌哈，写着我们的曾经，那我对你最深沉的爱就是活成你的样子。比如说李宗盛呢，他也说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那些写满青春记忆的歌曲，还有那些让你一见钟情的背景乐，相信每一首单曲循环的歌背后呢，都有你的故事。 其实说到背后的那些故事，可能每个人呢能够在一些歌当中找到自己的爱情故事。 哎，真的很多。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作词作曲人其实他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把自己的爱情故事加在里边了。 哎，比如说可能就情歌歌圣嘛，就李宗盛啊、他在写歌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所有的爱情，每个你要听他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是，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到了这首歌，其实就蕴藏着，李宗盛自己的爱情故事。我们来为大家讲一下哈，这首《爱的代价》。 走吧，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其实这首歌呢，是和他的这个演唱者张艾嘉有关系的。李宗盛和张艾嘉呢，其实很多人都说你们是不是曾经在一起过，就是看他们两个会觉得有爱情的火花， 说不清道不明。 对，但是李宗盛呢之后 在有一次张艾嘉的演唱会上也有说说，就这样坦白告诉大家吧，在写《爱的代价》的这首歌的时候，我确实是在想着你的样子，才产生了这首歌。可是当时你已经结婚了，我又不能够表明说对你的爱情，于是这首《爱的代价》就这样经典的被我们传唱。 哎，所以说有很多爱情，还是好好的去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吧。一直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勇敢一点，再勇敢一点。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必沉浸在歌声当中，去勇敢去追求那份实际的爱情， 因为爱情本来就不是理性的， 对， 它是冲动的。 所以单曲循环过后，赶紧去找你自己的爱吧。 OK， 那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希望今天吸引的人会是你。爱的代价。 这是爱的代价。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人总要学着自己 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融情羽翼，情暖初冬。 天津友啊奥特莱斯首届棉羽节火热开启， 棉服、羽绒服军情放假，超值特惠， 多件尊享折上折，火爆单品等你购。 滨海新区云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8。 什么是好音乐？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100.5 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没错，这里就是好音乐陪伴你，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那首你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什么。 哎， 很多人在说我们是在听一首歌吗？不，我们是在听那些年的回忆和自己的爱情故事，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别人所没有发生过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对， 我们在音乐里面啊都能够找到自己，不一样的自己哈。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好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唱出你的心。 那也希望今天呢把好运啊还有幸运啊，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送的礼物，就是 My Boy 要送给你 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连线你的时候，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最爱听的是哪一首歌，我们尽我们的权利， 尽权利、啊、 来为你找一下这首歌曲。但是希望呢，你要想好自己的， 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哈，能够打动我们。 我有酒，你有故事没？我这儿有歌，你有故事没？ 哎，等着你哦。 是，接下来我们有请小柯《北京爱情》。你知道这句话里，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 是什么？ 你累了我还背你，就是下一站你要去哪里。总是会觉得当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会想到就像刚才我们所说过的那些你去过的地方，那些好久不见的人，那些好久没有发生过的故事，但是仍然在你心里。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仍然会想到他。 更多的是一个承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都不忍心不放这首歌了。你还要继续说些什么吗？ 不用了，来听吧。 好，北京爱情。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 和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是个雾霾的北京，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 嗯，我相信刚刚在这个时刻哈，我能够感受到，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跟我们一样沉浸在这首歌曲里面。 是，刚才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很多人都留言说，哎，今天艾瑞和 AB 的风格变了哟，不再是那种就是很搞笑，好像提起爱情这件事情的时候，每个人都很严肃， 哎呀， 都在想着自己的回忆啊。所以很多人说，哇，没有想到就是 不一样了， 你们还有这样的一面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回来喽。 OK， 回来了哈， 我们要回到自己这个。正事儿上， 正事儿哈， 今天这个 事儿， 跟你说正到什么程度呢？每个人都想去参加了。 哎，我说一下哈，就是我们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全新启动啊。 是的，那时间呢是在12月26号，我们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 MyFM 105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行程。所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就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 来查询哈。那其中呢，我们会经过比如说毛巾棒哈、国家森林公园、蜗牛特级、克什克腾级，还可以体验达里湖冬天捕鱼、 是的， 林海滑雪啊，沙漠越野啊，林场狩猎等等啊，好玩的游戏。 是，不仅玩得好，我们住的还好呢。我们会住在五星级的温泉酒店，和你一起度过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冬天。 哎，所以说抓紧时间来加入我们吧啊！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温暖的冬天吗？因为就是和听众在一起， 一起玩多好啊！ 对啊，所以即使我们去到的是很冷的地方，即使我们可能在这个冰上捕鱼，但是大家在一起总是会很开心的。 而且你想想，又是这个月底， 嗯， 甚至有种跨年的感觉。 和我们一起跨年 哦！ 说到跨年。 就快了， 还是1月1号的时候， 元旦、 对于我们两个来讲，和对于很多我们下星期即将要参与我们话题的人来讲， 就引爆了。 你说我们要现在说吗？ 还是说一下吧，提前预告一下 啊就，哎呀， 说一下吧。 我好骄傲啊！ 啊，那是啊。 好像我们自己去唱演唱会一样。好了，那1月1号的时候呢，郝云会和我们一起来跨年。 哎，对，那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个福利要送给大家，就在下周的时候，下周一开始啊。 对。 哎，我们这次送票不一样，其中还包含有 VIP 票。 有。 VIP。 而且呢？而且还会有。 还有什么？就是和郝云一起哈合影啊，吃饭啊， 是啊， 亲密的，也不能说亲密，近距离的接触。 郝云媳妇儿答应吗？我们。总之呢，就是会，给大家喜欢郝云的一些听众， 哎， 一些机 会，这样的一个福利， 对， 当然大家一定， 当然我也为自己争取了一些福利了啦。 一定要锁定我们音乐快速录这个节目， 是的， 因为我们会在我们节目里面会把这个福利、这个票送给大家，送的

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生日快乐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想见的落叶， 再说我愿意。 告白气球。 嗯， 这里是 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 啊，又到我们反打电话抽幸运听众的时候了。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份神秘的礼品，看一下今天幸运人会是谁。 喂，你好。 哎 ，Hello， 你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你好。 啊，恭喜你成为幸运听众啊。 嗯， 啊， 今天早上我们来聊一下你最单曲循环的歌曲，然后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嗯。 啊，我一般单曲循环就是那个陈奕迅的《红玫瑰》。 哦， 嗯， 然后比较喜欢他里面那一句比较经典的歌词。 嗯， 哪句？ 然后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得到的有恃无恐。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啊， 你是那个得不到的，还是那个被偏爱的呀？ 当然是那个被偏爱的呀！ 哎呀，甜蜜啊！ 对， 还可以。 那你会和你的这个宠爱你的那个人会听这首歌吗？ 会， 会。然后你跟他说你要偏爱我哟，这样我就有恃无恐。 那不说他也会偏爱我的。 哦，可甜蜜了今天啊。 为什么我们连线的时候总是被秀恩爱呀？ 那你今天也是特别希望一直听到这首歌曲是吗？ 就是我们俩经常跟你们互动，然后经常他可以听到我的留言，或者我可以听到他在上面的留言。 哦， 他的微信名字叫什么？ 像那个 A Smile， 之前一斌你也给他打过电话。 哦， 他也中过东西。 哦， 是吗？你们全家一起来努力呀。 对啊，大家一起听嘛，然后大家一起， 哦， 然后跟你们互动。 哎，也非常 感 谢你的支持哈。 你们一家人都好审美。 嗯，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是吧？我觉得我没有别的，就审美特别好。 是不是啊？ 太棒了，赶紧说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吧。 所以觉得一斌长得特别好看。艾瑞就有点爱臭，艾瑞有点爱臭美。 哦，艾瑞爱臭美，对不对？ 对， 说得好，说得好，这是礼物送给你了。 哎，我真的想问一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说我爱臭美呢？ 就是爱臭美， 就是给大家的感觉吧。 哦，爱臭美， 我们好会看哦。 挺好的啊。一眼就看到要点了。 啊，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长得得有就是。 嗯， 得有一点底气才能爱臭美。 嗯， 对吧？ 哎呦哎呦， 对对对对， 谢谢。 那么我们为你送上是 My Boy 001.5的限量版的公仔一个。 哎，就是 My Boy 要送给你哦。 对 ，My Boy。 好的，我，是有你们的签名吗？ 好，没问题。 今天会签上送给你。 嗯， 感谢你 的支持，我们会继续支持的。 好， 好的，谢谢啊。 好，时间快，钱快，谢了，再见。 嗯，好，再见。 拜。 艾瑞爱臭美。 嗯， 艾瑞爱臭美。 这是。以后你就可以说你是爱美 爱臭美的艾瑞， 漂亮的一斌，我是爱臭美的艾瑞了。真的， 听众的好有审美啊。 嗯，特别有意思， 听众好会说，好会看呐。啊，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们，即使艾瑞和爱臭美仍然支持我们的节目。 怎么样耶。yeah。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的互动礼品会全新升级。 嗯， 将为大家送上郝云一月一号要开的演唱会的门票。 哎， 然后这个门票的价格呢也是会随机 相当的 不断的上涨的。 啊， 对， 最主要的是有 VIP 门票。 嗯， 可以近距离的去看。 我们有三种价格的门票，而且呢，还会最终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和郝云亲密接触哦。 想想就很得劲儿啊！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有请到陈奕迅为我们带来这首《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是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

穿一株幸运草，穿一颗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啊，又到我们点名的时刻了啊！ 是的，还有愤怒的小鸟。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来点名的。首先过去第一个请到沙发的，我们是动物园啊、 哦。 除了愤怒的小鸟这首歌作为电乐之外呢，第一个报道的是傻狍子。 哦、 在这个动物园里边还有， 哦，艾 瑞爱臭美， 又是臭美呢。 然后彬彬乐呵呵， 啊， 他是谁？ 他是土匪。 只要他不说我爱臭美，他说谁爱臭美都行。好，后面还有大香香、不见胖子、拥有麻麻。齐翔、黄秀丽、苏醒、小伟、贝勒爷、没有外套的小恶魔以及西域天空 啊，恭喜啊！ 是，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懒、Laria， 还有如月、慕寒、还有游回大海的鱼、小小蟹、憨憨习惯假装很淡定、会说话的勺子等等等啊、 哦！好，感谢大家今天早上来报道，并且和我们进行互动喽。 嗯， 今天在我们的互动话题，你最喜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其中票数很高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原来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 哦。但是在这我要打断一下哈， 我不想说，我不想说，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真切的我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今天晚上， 虽然你们找不到我， 今天晚上、你们可以找到我的。 你们可以找到艾瑞唱这首歌给他听，就尽量唱的难听一点、好吗？ 别让我唱这首， 折磨他。 就是今天晚上9点到10点呢，啊，我会出现在东方之珠 KTV 瑜伽铺 店。原来你是我最想要的幸运、哎，然后艾瑞就开门了。我是艾瑞，你哦，你就是爱臭美的艾瑞哦。 啊，那你看我到底爱不爱臭美呢？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啊。 嗯，是的。 我跟你说一下具体的地址呢，在滨海新区新港2号路那边哈。然后我的任务是什么呢？主要是。随机的开一个包厢的门、然后主要的就是送大礼、送礼品、送礼品哈。 是的，那、 今天晚上来个精彩的邂逅，哦，不是不是偶遇啊，来个 偶遇 啊, 啊， 嗯嗯嗯，偶遇。 女生们，女生们啊，就等一下，爱臭美的阿瑞好了。 OK， 那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唱起这首歌来了吗？今天晚上我要和我们的听众们一起唱首《小幸运》。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速场，麦带你陪你看。摇滚舞台，麦带陪你嗨。青春的旋律，麦带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消失了，像一颗星沉入海底，投入灼热的光影。对话都结束了，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想独占这距离。相信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只想此刻的你的孩子气，可笑秘密陪我未来的风雨。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只想此刻的我的好心情，心电感应。 生活嗨，你好吗？我是郁可唯，支持我就请支持天津上空最潮的音乐电台 MyFM 100.5。 手突然让我不 负我，原来只是掩饰你的害羞。 一首非常好听的《别说》哈，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一听到这个《别说》哇，就感觉不一样了。 别说，别说，别说，所以别说啊，你别说呀、啊，倒是。 所以就别说话。 对，可是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喜讯了。 是什么喜讯啊？哎呦，怎么哭了？别难受啊，别说呀。 我不知道邓紫棋这时候是怎么想的。 啊？邓紫棋 啊， 这跟邓紫棋 因为林宥嘉又结婚了。 邓紫棋很喜欢林宥嘉吗？我八卦一下啊， 他们两个之前在一起过。 哦，这样啊，哎呦， 艾瑞， 我才知道， 真的吗？ 我才知道呢。 那我不应该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 啊。 这个林宥嘉啊，前两天呢，在微博当中向自己的女友求婚了。然后呢，说我要这个把这事儿定下来。 哎， 哦， 其实当时我也看了，也关注了啊。当时林宥嘉他就说，他求婚的时候呢是很紧张的，而且他在微博中也是很感性的就发了一篇文呢，说就是今天了， 哎、 我要把你定下来， 哎呀， 再也舍不得你的人生呢继续浪费在没有规划的时光流逝。哇，你看看这歌手就不一样哈、 对、 他说我必须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画面明确。哎呀。歌手说出来这些语言都不一样呢， 是呢，所以好多人就祝福啦，是不是？哇、看到这个人不是想哭，哇，林宥嘉你终于找到自己的爱情了， 祝福祝福， 所以我们要祝福他。 那就祝福林宥嘉、当然林宥嘉唱的歌曲也是相当的入人心哈。 他们说谎啦，然后 没有说谎， 还有眼色 啊， 唱啊， 眼色不会。 我会记得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的这个学、

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之间，这里是麦飞迷0.5，我是一边 啊，我是 Ray。 嗯， 刚刚你那咻一下真吓到我了， 忽然之间吗？不是， 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咻呢。 咻， 好好好 ，OK，我们说一下那个王菲的演唱会哈。 嗯， 王菲的演唱会呢，欢乐一场呢，将于12月30日在上海举行。哎，你知道她的演唱会真的是跟传奇神一样的存在。 哦，为什么？ 就像这首歌。 你在终点等我， 这么神奇。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王菲一直火嘛， 嗯， 就是火到什么呢， 哎哎，他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特别狠 啊，哦， 第一啊，哎，等等这个情境我怎么感觉说事的时候得这样说，你知道 我告诉大家都听好了 OK 你知道第一排二号的叫价高达100万呢，啊， 多少 啊，正常 多少 100万 吗？ 对啊，第一排二号的一号二号的叫价就高达100万，因为看得近嘛。 真的？ 嗯， 100万给我吧，我给他演。就是会觉得好多人说， 这么贵，跟我的反应是一样。其实现在就只是网传而已，因为正式的票还没有开票呢，哪里来传到100万啊？但是会很贵，是真的。 贵是肯定的。 嗯，像你想 开一场啊， 就开一场，是不是？多很久不开，要开只开一场。 哎呀，太任性了，太霸道了。嗯， 但是呢，好多人说现在，比如说用一些软件啊，听歌都要钱。 哦哦哦， 看。王菲现场怎么你也不得花个100万，是不是？ 哇！ 但在这儿呢，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歌，比如说这首《你在终点等我》。然后呢，不仅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听到，24小时不间断的听到她的好音乐，而且呢还不要钱的。 那我就开始欣赏这首歌曲， 《你在终点等我》。 曾经 首越来越有味道的《你在终点等我》这里是 MyFM 105.5，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我们关注一下铁路方面的资讯哈。到2020年呢，就会实施北京至霸州铁路、北京至唐山铁路、至滨海新区铁路，还有首都机场至北京新机场城际铁路等9个项目哈。总里程大概是1100公里，而且初步投资呢是2470亿元，将会这个项目呢全部启动，也预示着就以后我们会越来越方便了， 就是 快捷， 从我们的天津到北京会更快了，不只是从市区， 哎、 然后滨海新区 就特别方便， 这叫什么？条条大路通北京是吗？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哦、怎么又黄土高坡了？ 就是再远的地方，我们的铁路也还是很发达的。 对， 那现在在我们这次整合完城过后呢，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都能够到北京了。然后实现呢，基本是在2030年。这样呢，比如说我们在铁路啊和一些去机场的专线，只要10分钟就可以到了， 真的很方便哈。哎呀，这交通 好像哆啦 A 梦的口袋啊。说什么就 越来越快捷，所以我就预言了嘛，就以后就异地恋都不是问题了， 怎样你都能想到爱情上。艾瑞，切合实际一点吧。 Okay, 最实际的事儿是什么？是我们要下班了 哦，而且明天是周末了哈。 是呢。 那把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忍不住笑这么声。 我们还是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Friday。我是艾瑞，我想笑一会儿了。 我是玉斌。 OK， 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下周再见啦。 拜拜。 该如何抉择？一旦有。